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东宫，左相被总管恭敬地带到书房外，他轻呼一口气，推门走了进去。太子一身藏青长服，端坐在桌前品茶，见他进来，手微抬。 相爷今日好兴致，竟会来姑的东宫坐上一坐，姑让人泡了杯参茶，好替相爷解解乏。 多谢殿下体恤，老臣年纪渐大，眼看着这身子骨是越来越不行了。 黄金藏在相府别庄的流言满城都是，左相竟然还如此不动声色。相爷今日入宫，所谓何事？ 殿下，现在满京城都在传9年前失踪的黄金在老臣别庄里头藏着，黄埔和温硕想必已经去城郊搜庄了。老臣这些年在朝廷里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还请殿下给老臣一点颜面，颁下谕令，让两位大人回来吧。 好、哦、京城谣传怕是实情吧，若是空穴来风，相爷也不会亲自来姑的东宫说情。 殿下，一件10来年前的案子翻出来了又能如何？秦大人也活不过来了，如今秦府已经翻了案，何不就此定案，皆大欢喜？ 相爷这话未免太过凉薄了，秦家10几条人命，难道只抵得了相爷皆大欢喜4个字？相爷怕是来错了地方，不如回府好好想想如何向父皇和满朝文武请罪，也好给齐嫔和九弟留一丝颜面。 听见寒夜的嘲讽，左相也不恼，慢悠悠抿了一口茶，将瓷杯轻轻放下，碰出清脆的声音。 殿下，老臣虽说岁数一大把了，倒是清醒得很。今儿这个东宫还真是没有来错，秦府的案子查就查吧，老臣担得起。只是既然是查旧案，不妨查到底。老臣这些日子在府里无事，想起另一桩案子来。 他顿了顿，朝寒夜望去，阴沉的眼底浮过一抹诡异。 9年前，殿下被贼人掳出东宫一事，到如今也没有查个明白，不如一起上奏陛下，再查一查吧。也许和秦府的案子一样，埋着秘密呢。 相爷此话何意？当年的刺客早被诛杀干净，何须再查？ 哎呀，殿下您待温硕是真的好啊，连贴身的侍卫也能牺牲。 见寒夜神情越来越冷，他终于笑了起来，神情得意。 老臣其实一直想不通，帝家是皇室最大的敌人，太子殿下和帝家后人交好，为何陛下还一意孤行将皇位传给你？以前只是一个弟子员也就罢了，她终归是个女子，上不了台面，陛下还能忍？若是陛下知道太子殿下从10几年前就开始骗了她，殿下您说陛下会如何做呢？ 寒夜猛地望向左相， 眼神一冷，沉默不语。 老臣十几岁就跟在陛下身边，说句实话，陛下十几岁时可没有殿下这等心机手段，以往老臣真是小觑了殿下。殿下可还记得当年帝家幼子帝进言？11年前，陛下本欲下旨处死那帝家小儿，后来帝进言生了重病，处斩前就死在了东宫。老臣最近才发现，帝进言没有死。殿下，如今咱们大晋朝前途最盛的状元郎，就是帝家嫡子帝进言吧？ 左相，休得胡言。 殿下，何必动怒啊？老臣查了温硕的过往，照料他长大的是右相府里出来的侍女，而且五柳街里一直都有人暗中保护他。一个乞儿，又怎会值得右相如此尽心尽力的保护？当年殿下被掳出宫，也是您自己安排的吧？否则您如何能将温硕正大光明地带进东宫教养，甚至为其延请帝师启蒙？当然，殿下，这件事您没有留下一点把柄，那个侍女也早就被遣走了。老臣寻不出证据来证明温硕就是帝进言，可是咱们的陛下根本就不需要证据，只要老臣进宫将查到的线索告知陛下，以温硕和帝进言相似的年纪和殿下对温硕的照顾，陛下只怕比我更相信这个事实。 见寒夜目光冰冷，左相微微一笑，起身行到木桌前。 殿下，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帝家冤案已经平反，温硕寻回身份，以后就是正儿八经的侯府嫡子。靖安侯君更是会感谢殿下救了其弟。只是当年李代桃僵的换了帝家嫡子这件事，殿下必会寒了军心。右相和早已告老还乡的太医院院正，怕是更难逃欺君之罪。如今看来，秦府的案子被查出来也没什么大不了。这两家府上百来口人为我江家族人作陪，老臣觉得也划算了。殿下，您说呢？ 与此同时，上书房，赵福推开门，躬声朝帝子园道：“ 侯君，进去吧，陛下在里面等您。” 上书房内，嘉宁帝立于御桌前，手里握着一把剑，正在仔细端详。帝子元走进来，正好看到这幅场景。他瞥了一眼嘉宁帝手中的碧玺剑，走上前行了一礼：“ 臣见过陛下。”“ 起来吧。” 嘉宁帝站着，帝子元自然也不能坐。他立在嘉宁帝不远处，神情淡然：“ 子元，你看这碧玺剑如何呀？朕将它赠与你，你可愿接受啊？” 嘉宁帝回转身，将剑拿在手中把玩，望向帝子元。帝子元眨了眨眼，笑道：“ 这是当年姑祖母送给陛下的，臣怎敢夺陛下所爱？臣当初只是说了句玩笑话，陛下不必当真。”“ 哼，你这性子和你父亲一样。也好，日后你想要了再和朕说，朕给你留在这儿。”“赵福。”“ 陛下， 把碧玺剑收到偏殿去，给紫园斟一杯茶来。 是，陛下。 帝子元嘴角含笑，看着赵福将昭示帝家尊荣的碧玺剑放进盒中后退了出去。 若要碧玺剑，我自然会自己拿回，何须你以帝王权柄相赠，可笑。 陪朕下一盘棋。 是。陛下有此雅兴，臣自当尽力。 一局如何让朕尽兴啊？ 陛下，疆场之上决战千里，片刻不慎便全军覆没，棋盘之上亦然，一局足以决输赢，断生死。 帝子元从棋罐中执起一枚黑子，笑道： 陛下乃长者，不如先行。 敢在这棋盘上让朕先下，这话自你姑祖母离京后，朕已经十几年不曾听过了。好一个帝家的闺女，当初永宁可是没你这般大胆呐。 当年在侯府里看父亲和陛下对弈，父亲棋路过于温和，不见半点杀气，总是输给陛下。那时臣还只会拿着棋子把玩，没资格和陛下下上一局。 如今你的资格足矣。永宁若在世，见到你如今模样，定会欣慰无比的。 是啊，陛下，臣今年十九，继承帝家爵位，成大晋一品公侯，这可不是寻常人能做到的。一步步走来，着实不大容易。 嘉宁帝因这得了便宜又卖乖的话一怔，朝帝子元望过去，见他缓缓抬手。 但陛下可知，臣更愿早早嫁作人妇，只懂吟诗作画，更只愿父母健在，幼弟得还。陛下，父亲若在，怕是不想见到子元长成如今这般跋扈弄权的模样。 唉，得失自有天命，不提这些也罢。 他说话间，工人正好走近，将热茶斟到嘉宁帝和帝子元面前后，小心翼翼退了出去。帝子元见嘉宁帝被自己噎得脸黑，乖觉地顺着黄奕开口： 陛下今日召臣入宫，只是为了和臣切磋棋艺。 此时棋盘上黑白双子对峙，白子列阵浓厚不错半步，黑子杂乱无章，很是随意，却也未失山河。嘉宁帝拉上帝子元下棋不过是个借口，如今倒真生了对弈之心，落下一子抬眼道： 想必你已经听到京里的传闻了。 陛下说的可是那十万两黄金的下落？ 没错。 这件事如今闹得人尽皆知，臣自然也听说了。臣恭喜陛下了，若寻出黄金，不仅可以还秦老大人一个公道，还能充裕国库，这着实是件高兴事。待此事了结，臣愿陪陛下痛饮一番，以示庆祝。 这话说得太漂亮，也着实堵得人心里头憋屈。别说是嘉宁帝，便是其他性子好的人，怕都恨不得抽帝子元两鞭子。嘉宁帝神色微沉，却按下脾气： 子元，朕今日召你入宫，确有一事。朕素来不喜欢绕弯子。 陛下请说，臣定竭尽所能为陛下分忧。 你这一点孝似乃父。子元，朕知道你身边跟着的怨琴是当年秦家府上的小姐，你想为她和府上下寻个公道，无可厚非，朕也能理解。但是你是主子，朕也是主子， 江鱼跟了朕几十年，齐嫔又是朕的爱妃，就算是看在齐嫔和九皇子的份上，朕也要护住他。先不说他在这件事上错了多少，他做了十几年的宰辅，功在社稷，朕实不忍见他垂暮之年名声尽毁，满门抄斩。江鱼这次受了教训，日后定不敢再犯，朕已决定追封秦老大人，并且破格封怨秦为公主。 见弟子元不语，嘉宁帝边说边落下一子，白子瞬间切入黑子腹地，直捣黄龙。他笑了笑，颇为意味深长。 女子究竟是女子，迟早要嫁入夫家的，你不能护她一世。她有了公主的身份，有皇家做依仗，以后谁都不敢小瞧了她去。再者，朕这几日想到一件事，朕当年下旨让洛川为遂南大营的统帅，但晋南石城终究是帝家的封地，如今你继承了爵位，也是时候将晋南的帅印交给你了。子元，你现在遣人传个话，让温硕从别庄里回来，你看可好啊？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